否牵动你的心房，等待你，你在我的心上，还在路口把你张望，情在村旁为你流淌，我等你在雪山下的村庄。胸膛，等待你，你在我的心上，还在白天把你守望，